ブゼー バザ ーバイバイ Hello バイバイ 做咩啫 ？What's up channel？ 我哋又嚟啦， 又嚟咩？ 有冇挂住我哋？ 哇！呢个出先啦，咁啊， 成日都会催我哋噶啦，仲唔挂住我哋？ 唔系好多谢嗰啲人，即系会话又冇啊！我已经听咗呢集好耐，又冇更新嘅。 有个人话咩？听咗几多集？唔知边一集几多次咁嗰啲咧？话即系咩？类似咩？85集听咗3次啦， 已经重听咗20几次添。有人话 我唔信噶， 好多谢佢哋，希望佢继续咁做。 唔系啊，跟住之后咧，有一个人。就话 系， 其实唔系你有冇发现啲人唔敢催我哋啊？有一排开始，因为我哋出咗 放弃咗我哋，因为 有咩？ 但系我哋一出咧，佢就哇你终于出啦咁，因为我哋未出之前唔敢讲嘢。 我都发现咧，而家好少人话啊，今个礼拜冇啊，但系咧我哋一嗱佢唔讲啦，冇嘅时候， 我哋一有咧，佢就哇终于有啦，哇等咗好耐啊咁。 嗱，即系佢哋相反咗，佢哋唔敢讲嗰句嘢， 惊我哋屌。 唔系佢惊我哋有出嗰段声带啊，我哋咪有一次。有冇再问我有冇啦？我哋咪 cut 咗一段，冇啊，有冇啊，有冇啊，系啊，冇啊，咁有一次我哋 cut 咗呢段出嚟噶，又做一个 有冇火啊？冇啊， 系啊，就系咁问我哋有冇啊？系啊，冇啊，真系冇啊，咁嗰啲系 冇咁。 而家我哋嚟咗啦， 我哋系比较暴躁嘅，我哋系会闹啲听众。 嗱，佢系成年，佢系一只暴龙嚟嘅。 三 火龙咯，系咩？杨怡都还好嘅， 速龙 唔系杨怡咧，都系唔同嘅火啫。有阵时都有噶， 有咪速龙咯， 系啊。 我哋 但系佢长期 就哇嗰只啊， 佢系长期一个焚化炉咩？即系有个火不停咁燃烧住，即系嗰啲咧，你去拜山嗰个炉咧。 唔系，系我唔忍啊！佢讲你拜山个炉 啊， 你仲忍？咁你系唱我私分到 呢首歌长期托运。 我觉得我嗰个类别咧系通常咧，佢去到一 level one two three four 我都 OK 嘅。 I never die。 跟住一去到第五级我就砰， 唔系你都有嘅，都好嘣一声嘅，但系佢唔同我哋。 其实我哋都系嘣一声嘅。 系缝啊！ 我哋系零至一百， 系缝唔系缝。 唔系佢系零至一百都缝啊！ 唔系佢零都系缝， 系啊！ 佢一百缝缝缝。 有冇人知佢讲咩？ 但系 其实 我哋 诶，唔好住，记得 follow 我哋 IG 有嚟啊！ 系啦，记得 follow 我哋嘅 IG 一 K 一 K 一 K。 咁我都会慢慢咁一路一路。 咩慢？好慢啊！唔得啊！ 好慢， 唔系有一个听众咪话叫我哋只要我哋露样咁一晚都得啦咁。 我调转。 我惊调转露样，你露样睇下先 啦。你露样，我露样， 你露我露， 佢真系露啊！可能 就咁，佢关我咩事？佢会露，你露关我咩事咧？ 你露我唔。 不过其实我哋露晒样咯，我想重申多次，成日叫我哋露样嗰啲人，唔该你睇清楚，我哋 I G 嗰个样真系一模一样 嘅。嗱，想睇嘅话 follow I G。 系啊。一模一样， 使唔使食咗个字？ 食咗个字添，嘟咁样 系 自动 啊，样啊， 唉， 其实今集咧并唔系讲火势嘅，因为讲到即系分级嘅三火级系咪？今集讲咩啊？我自己讲， 今集我哋最中意讲，亦都最唔想讲嘅系钱。 money， 所以边个发明钱通常都系 唔知 思想发明了钱系咪？ 系定系 钱系万能？ 除咗 Anchor 之 外系啊，下一句系咩？之外就系钱。 下一句系咩？钱系万能， 但系冇钱系 万万不能。 但系冇钱就好头痕。 系啊， 妹姐讲嘅。 钱就 同埋万恶嘅金即系万恶嘅嗰个金钱啊嘛，话 系啊， 即系你有钱又烦，冇钱又烦。 我觉得冇钱烦啲，我想试下有钱烦。 但其实我觉得有冇钱好难定义啊。 系咁，你钱系冇话一个顶点去到边就够噶嘛？ 同贪心即系挂钩咗。 你即系譬如你认为系李嘉诚咁，即系叫有钱啦、啊，定系点样先叫有钱咧？ 有你嘅定义。 你讲到李嘉诚佢有钱，但佢都有烦恼，咁一定有嘅。 佢烦恼系咩？ 但系我就想做李嘉诚先烦恼咯。 咁你？ 即系我意思，我情愿拣我做李嘉诚烦恼，同我而家冇钱烦恼，我情愿讲你 烦嘅点样卖晒地图， 即系唔同我哋嗰啲。 我哋系谂紧点样赚下个月卡数， 冇错，同埋交钱，即系你佢点样赚 钱去旅行？ 我都承认诶，即系我而家睇翻有啲有钱嘅人咧，佢遇到嘅烦恼的确系有钱都系烦恼嘅。咁但系佢哋嘅烦恼就唔同我哋嗰啲，佢哋为紧学你话斋点样套现块地嗰啲，大佬我 另一 边 嘅嘢， 我哋大富翁嗰个地都未套现到， 最憎玩大富翁。 即系我意思，佢嗰个烦恼系有嘅，但系即系 我其实点解会今日话我话不如讲钱？因为我近排就见到唔系，咁我呢排冇嘅，讲认真，我系见到呢个东张佢讲个争家产嘅事， 东张周不时都有。 其实我冇去留心睇，因为咧食饭嘅时候，我屋企人就开咗佢嚟睇，即 系 听到啦， 系啊 嘅时候就勾起，唉，钱呢啲嘢真系。即系喺钱面前咧，好似大家基本吓佢嘅信任啊，或者一啲你以为系逻辑嘅嘢咧，其实人哋唔系咁睇嘅，都会因为钱呢件事改变晒。 即系我都认同咧，你钱咧一有钱嘅关系咧，可能连嗰啲本身你系，例如你老婆，即 系 好亲近嘅人啦，你兄弟 啦，系啊，同你 都 会 可能 变 成一 个 完全系两样，系啊， 例如之前 个 碎尸案都因为钱啦， 系啊， 即系佢系你个仔系啦。你 生佢， 你老豆老母，或者你兄弟姊妹，或者你嘅伴侣， 即 系 有血缘噶啦，都 可能会变成。 究竟嗰咁系其实又话屋企人最重要嘅，即系又话 爱啊嘛，爱最重要嘛， 爱但系其实跟住都有钱，爱 钱最重要，原来 括弧都有钱噶。 我觉得好有阵时睇到呢啲，觉得哇，使唔使搞到咁啊？即系。 但放心，我哋嘅话题唔系啲咁深入 嘅 嘢， 只系因为佢哋讲起，我就哇，钱呢个事情真系好烦。 咁你哋有冇为钱而烦恼过啊？ 梗系有啦， 而家佢又 唔系咁，你可唔可以 皱捻晒眉而家咯？ 咁你讲嚟听下先得噶嘛？即系你讲一样，你觉得钱令你明白咗，或者系 喂喂， 有一样嘢系 钱。喂，你根本基本上你生活喺香港呢个地方咧， 你生活喺地球， 我都系嘅。 我觉得香港呢个地方严重啲 嘅，因为好多嘢你都好难悭嘅，即系你譬如车费啊，或者你基本生活用嘅， 咁因为个生活指数高， 系啦， 其实好多大城市都 系 嘅。 呢个系即系你基本上你要消费，我食个饭你都可能讲紧。大佬都要60元喎，即係最基本。咁呢個係咪錢啦？我可以食慳啲，慳極都有個譜啊，食麵包咯。麵包而家都唔平嘅，10元一個，但係中間空心嘅。 而家好少人买嗰啲啦， 即系我意思系你都要好， 大家都知道空心包啦。 你要买到好平嘅，你以前话食面包都好平啊嘛，但系其实面包都唔平嘅而家。有阵时候我啲朋友食嘅面包仲唔系嗰只普通嘅面包啦，嗰啲 酸种 系即系嗰啲好贵 自然酵母发酵， 你唔好以为食面包好 姐整嗰啲。 但系你望下，哇，佢喺边度买嗰个面包？我唔记得。 佢哋咯， 绝对唔系一个，即系我觉得系 一块面包50几元。 我觉得至少。你在呢度生存的时候咧， 我 谂 同埋除咗基本，即系唔好就香港啦，人类啦吓，基本衣食住行之外，你仲有其他欲望啊？ 系系系， 即系其实好简单，人类只要有嘢食、有水、有空气、有阳光，你生存到噶 啦， 系 咪？系 啊，但系仲有其他欲望生出嚟啊嘛，即系 你 想买衫， 系 啊，你想去旅行要钱嘅，你想买一样嘢， 有啲人又要买包包。 即系享受嗰个想炫耀， 唔系除非你 想增加自己 想玩或者 show 出嚟俾人睇， 完全冇呢种欲望啦。 好 难，例如你完全冇欲望，咁可能你悭咗一大嚿嘅。 但系当年啲和尚都去买劳力士嘅时候，唔知系讲咩， 真系唔知活着 FIFA 个佛，活佛 FIFA 系。 因为觉得哇，喺究竟。我唔知道有阵时候觉得系咪真系重要， 但我 认 同咧，生活喺香港咧，你呢啲欲望咧系会多咗好多嘅。嗱，因为嗱之前我哋喺澳洲生活咧，系真系咧落储钱系好啲，系点解咧？你真系净系你嘅钱花费喺生活就系食嘅， 我又唔觉得储钱好啲，即系觉得冇乜地方 好 使啊，冇乜地 好 买， 冇地方 好 买。 原因就系因为咧，你冇嗱，首先冇咩，你好少 shopping 嘅，因为你对于买嘢嘅欲望咧，系唔会成日想买衫啊，见到啲鞋啊、衫嗰啲系要买嘅。 哦，鞋不嬲你斋睇唔买嘅。 即系你简单啲啊，嗰个欲望可能会买，但系唔会成日想买咯。好啦，跟住就即系可能你去消费，例如我讲啊，一定唔会睇 show 啦。 哎，好少咯，佢哋去亲嗰啲都系一系上次嗰个 at 啦，即系嗰啲好国际 international 嗰啲人咯，即系唔系，譬如 Lady Gaga 或者 Justin Bieber 喺嗰度开演唱会嗰啲。 但系佢唔会好似香港我哋咁，每隔一个月都会有人话有冇买喺边个个飞咁样样。 有，你啱先问我有冇咩飞。 但系即系我意思，你喺外国生活嘅时候咧，可能都会接触到有 show 可以睇，但系嗰个频密程度唔系香港呢种嘅感觉嘅，冇咁多嘢。又话睇戏啊咁咯，都会睇戏。 睇 show 你使得俾钱噶嘛？ 吓、啊，诶，睇下边个咯，即 系 中意睇咯。 有啲人认为睇 show 系好贵嘅， 系啊， 系啊， 佢哋系唔愿意舍得呢个钱噶。 无论佢有几中意嗰个人，佢讲、哦、哇，我千几蚊就睇一日俾一晚睇，咁样睇睇完乜春都冇喎。 攞、啊，但系咧，如果你同佢讲诶去旅行诶咁、样咁样钱，哇、哦，咁好平啦。 系啊， 跟住哦吓，但 系 睇个 show 几百蚊，你觉得贵？ 即 系有啲人 钱嗰度唔一样，即系譬如有啲人觉得哇，我俾几万蚊买个袋好。好抵嘅，平时佢十几万噶，而家几万蚊仔咁样。咁但系有啲人觉得，吓、啊，俾几万蚊买袋，几万蚊我不如储咗佢，几万蚊我去个旅行得啦，就系买一个袋。 冇错，呢个系一个你对于你中意嘅嘢，啲钱放喺边，即系譬如你话哦， 系啊， 几皮嘢买个袋，定系去旅行，我梗 系 去旅行啦， 系咪？ 储咗 佢，定攞去投资，赚更多嘅钱。 系、啊、有啲人就赚，即系 咁，你哋 觉 得自己嘅嗰个理财 O 唔 OK？ 正所谓理唔理财，财唔理你。 理财 O 唔 OK 啊？未试过争好多钱嗰啲咯，即系未试过要问人借钱嚟还嗰啲咯，未去到咁恶劣嘅。 系 系， 但系我觉得我唔算系好识理财，因为我冇将啲钱变得更多。 哦，你只系单靠， 即系手，即系你可以 守财， 即系只系唔会， 即系唔系好大使啫， 或者单纯用少啲。 系啊，即系咁。 O K， 即系有啲人咧，嗱，我觉得点样为之识理财，系佢能够将自己嘅钱系变多添， 变大变大变大变大变大， 再变大咁啊， 系啦， 即系佢会谂一啲方法令啲钱滚大噶， 并唔系节流， 系唔系我哋咁戇鳩就系唔用钱咪多钱咯， 赚翻条界先。 即系佢会咁样谂噶嘛，即系佢会，你梗系唔好咁啦，你梗系咧去唔知边度，或者你做啲咩，或者有个目标写晒出嚟。你每个月几多咁嗰啲咧？ 但 系 呢啲好难嘅。我觉得我哋三个应该都唔系呢一种人嚟嘅。 唔系， 系啊，即系难啲嘅。我哋及时行乐少少嘅。 因为我哋如果系呢喺嗰种人讲，我哋应该唔会开呢个 broadcast。 系啦，冇错。 但有啲人会睇到就，诶，你唔应该咁噶嘛？你应该，你应该拎紧钱喺边度啊？或者储啲钱喺边啊？ 我哋唔会讲话，呢个马蹄一蚊粒咁样咯，系咪？即系有啲人咧，好容易就会话：喂，我俾咗几多钱啊？呢、這个几多钱啊？条鱼几多钱啊？或者呢餐餸几多钱啊？或者喂，我买咗呢个袋几多钱啊？即系佢会 show off 晒佢：喂，我呢啲嘢好贵，或者你食紧嗰样嘢几多钱咁啊？ 佢计住咯， 系啦， 我 觉 得呢 个 又唔系叫 show 嗱， 佢唔系 show off， 嗰啲佢系又系叫斤斤计较， 系佢数住究竟用咗几多。 嗱，你知唔知啊？呢个嘢系呢一样嘢系几多钱？嗰样嘢又几多钱？我而家着紧呢个衫又几多钱？嗰啲咧，即系我觉得如果嗱，我觉得你纯粹系讨论话，喂，我买咗呢条裤几多钱咁就算。我觉得呢个冇嘢嘅，但系如果佢系用一个类似系， 唔系嗱，你头先嗰句为例啦，即系譬如你话我呢条裤买咗五百蚊咁样， 系啊， 如果佢就我呢条裤都买咗五百蚊，佢呢个唔系 show off， 佢只系话听， 哇呢条裤要五百蚊啊， 系啦，即系都好贵，睇佢我呢条裤五百蚊嘅。 O K， 咁就系 show off 啦，系咪？ 又或者知唔知几多钱啊？写 出嚟 嘅， 但我哋三个都唔系呢一种嘅，我哋都系我哋买咗几多钱，我唔记得啦，唔知啊。 我成日俾人话噶啦，喂，你呢个几钱？唔记得，你又唔记得？呢个吓， 但系我就系想就住，因为咧嗱呢种咧，我亦都唔系话太中意，因为咧我都系咁嘅，咦，我唔记得咗。 系啊， 佢你知唔知你买贵咗好多吓？我唔记得咗几多钱。 系你知唔知你应该喺嗰度买平啲？算啦，我都买咗 啦。但系咧，如果嗱买咗真系唔好 回 头 啦。 但系咧，我为咗令自己唔好成为咁咧，我有尝试过 改进 嘅。 点啊？ 就系即系譬如 隔咗价先 买嘢，系啦，就会睇，然之后就尽量就去 讲三次 买。一啲即系唔好因为咁而猪囉咗，系买咗一啲 猪囉几哇， 即系买咗一啲，例如人要话吓，点解你唔去嗰度买？嗰度平好多，哇吓系咩？我唔知啊，唉，你应该问下我先，或者你应该咁样样先啊嘛，咁囉，因为我就 多谢你演绎我。 因为有阵时候譬如买一啲嘢咧，佢就会觉得应该睇下先，或者尽量我哋尽量早手做到，能够唔系胡乱咁去购买咗先。 但我哋关嗱买呢啲嘢都系关于系因为我哋有个 studio， 所以我会将啲钱咧系睇到系最。 负责管理 系啦系啦，但其实我本身唔系一个咁嘅人。 有冇人可以写翻头先 Y Y 嗰几个尽量？ 尽量唔知佢 尽量， 我尽量都唔知佢讲几多次尽量。 咁所以我都会即系咧，系唔系胡乱话哦？你需要嗰样嘢就买，我都会睇下究竟系边度买，或者系咪呢一个型号，我系一定要买到呢个价钱咧，就去处理。但系咧，哇！以前真系戇鳩鳩，我买就买啦，咁就唔会理噶嘛，即系唔想自己戇鳩鳩咁咯。 尽量啦、啊， 真系系到佢讲啦， 尽量啦、 啊。我都有阵时诶，哦吓，唔知喎，买咗咯咁。 我买一啲，我 吓，点解你唔买呢个啊？咁嗰啲咧， 因为我咧，其实咧都，我而家谂翻，其实呢个态度，呢个使钱嘅态度，其实有少少似我老豆嘅。即系会系一啲，譬如我想假设我去入咗我唔熟悉嗰个范畴嘅，但我想买，譬如我哋试过可能买一个抽湿机， 系 或者可能买一啲电器或者咩嘅时候咧。就会去到我想问呢边只好啊，咁人哋可能 边只好 价 最贵嗰只好啦。 系啊，就会少少系咁噶。我觉得有啲系咁嘅，同埋都有啲系，唉，算啦，嗰几蚊咁咪俾咯，俾多少少，俾多几蚊啫嘛，又近啲，唔使烦就俾啦，即系唔好喺度搞咁多嘢喺度。哎呀，几蚊啊，远啲啦，即系。唔使俾到噶，唔好买呢只啊！咁啊，算啦，都买咗啦。 所以我哋永远都唔会成为有钱人。 最常见系嗰啲，我而家会啊，之前唔会，即系譬如话买嗰啲洗头水啊，或者嗰啲 M 巾啊，我就 会消耗 品。屎忽行，可能我行超级市场，经过见到啊，系会要买，我就喺嗰度买啦。咁但系人都知，而家药房买平啲啦。 都系嘅，都 系。 系 咪？即系你可能平成十蚊或者十几蚊、或者药房人仲送嘢添咁样。咁但系有阵时候我觉得。有一啲某啲商品，譬如好似洗头水咁样，咁又真系万灵多啲款啊嘛，可能有新出嘅，系咪多啲味啦？咁药房即系嚟嚟去都有基本嗰几只，你啊真系唔想嗰度买啊咁。 唔系咁，但系呢个我都同意你嘅。我意思系话嗱，系啦，譬如你去万灵买好贵， 系啊。 但系嗱，如果我中意或者我要买嗰样嘢，都系喺药房同一款嘢， 系啊。 咁我会去药房买嘅。 但系真系冇。 但 系 你话譬如有啲真系冇嘅，我做乜要逼自己去药房 買？但 唔 系有啲人就一切以。 平为主， 总之呢个最平。 唔系，但有啲人咧，佢会咁，但系咧，佢因为平买咗好多嘢，反而贵咗噶。即系有啲人，哇，好平啊，买，但其实佢买咗好多嘢，但可能佢冇用。 但可能你只系买一支99蚊，但系买咗三支， 系啊， 佢就话好抵啦，39蚊点解唔买啊？咁样 系啊， 你会点？ 呢个系一个消费嘅心理战咯，可唔可以咁讲？ 但系我后屘发现嗱。我开头都可能会被 咁，但系当然都有人会话、 啊 哎：，你哋咁样用钱法， 点会储咗钱啊？ 咁咪买唔到楼咯？ 咁冇嘢讲啦，你 上次我哋都讨论过，要日日食乌冬啊，日日食面包先买到噶啦， 吃三年乌冬 系啦、啊，所以算啦，呢、這个 唔系我会咁讲啦，即系譬如有阵时咧，我哋俾钱嘅时候咧，呢、這个最常出现嘅就话，小姐，譬如呢一支嘢，一支系呢个价钱，你可能买三支系好平，跟住、 啊、 你会唔会买三支？ 我睇下嗰样系咩嚟，系咪我真系会消耗嘅、持续？ 譬如你系真系洗头水啦，假钱。 我唔会咯， 你唔会， 因为洗头水可能下次想换另一只噶嘛。 系啦，但系咧可能， 但如果系讲紧三支攞嚟喷屋企发毛嘅漂白嗰啲嘢咧，即系我会买 清洁剂。 系啦，或者你话三支洗洁精，我会因为会用噶嘛， 系 会消耗嘛。 咁就系、是、我而家谂起有一次咧，我去呢个日本城。 买咩？ 即系开心 shopping 尽在日本城嗰度咧， 打晒 slogan 嘅我哋屌， 咦我哋冇广告， 我哋冇收 MLD 钱， 系啊。 跟住咧，佢就我买一个消毒纸巾，即系抹嘢嗰啲。咁咧，佢就系一个好细樽嘅，一个即系而家疫情真系好兴嗰种咧，抽出嚟。 你见到嗰度绿色嗰一支， 系啦，咁好细嘅啫嗱，你见到 都有噶啦。 因为咧本身就有啲好大碌嘅，咁佢呢个好细碌，我就想买细碌，系因为我觉得大碌我用好耐好耐，有阵时干咗添，我觉得佢、 哦、因为吸得唔好啊。 咁跟住咧，我就算啦，细碌又平， 系。 咁我俾钱嘅时候咧，嗰、那个阿姐就话：吓、啊、呢、這个一个8蚊啊，但你买三个好平嘅，三个唔知几多蚊嘅咋。跟住我话吓唔使啦，一个得啦，因为三个我觉得系半年都唔会拆得开晒。跟住佢不停同我争持，跟住最后话我唔会用噶。佢话你拎翻去俾人用，我系唔会啊，我一个 OK。跟住我俾完钱之后，仲有个 有个火存咗啦。都系都有逼我买三碌啫，我而家嗰一碌仲喺度啊， 有火啊，火 就系咁样， 超识佢， 系， 所以就我知道系平，但系问题系， 唉，所以你咪用咗钱喺呢度咯。 即系如果因为买少咗两碌湿纸巾而买唔到，买唔到楼，我冇一个。 其实我不嬲咧，冇乜理财观念，可唔可以咁讲？我必须承认，我本人系好差嘅。 嗯， 我亦都之前咧系长期都储唔到钱嘅，真系噶， 系， 诶，有咁多使咁多， 我知道，我哋应该三个都有个日本名，就系、是、长期良美啊嘛，系啊，即系长期都系咁噶啦， 系啊，即系永远都，我之前冇试过。点讲咧？ 但系你有冇用心去做呢件事？ 如果真 系 唔系，如果真系食屎，突然之间屎出粮，我真系食屎啊！ 系 我讲紧以前呢、這个以前，我谂系三年前， 系好耐好耐， 唔 系 好耐噶咋？三年前 有一 个 人， 同埋都会争，大家都会争卡数咯。 卡 数其实我以前咧系冇卡数，因为我以前冇信用卡嘅。 佢为咗杜绝卡数，就 系 最重要嘅咩？切紧源头啊！冇卡 系啊，冇卡就冇卡数啦。咁但系后来我就发现咧，因为我成日都会去睇戏或者想上网买书啊，买一啲嘢系要信用卡嘅。网络 噶啦， 系啦，咁我就唉算啦，好啦，就系开住一张信用卡啫。我而家都系得一张信用卡嘅啫，所以我背晒个 number 唔使谂噶，得一张啫嘛。唔系话哎呀，我有张恒生，有张中银，好似我有咩优惠嗰啲 DBS 冇嘅，系啊，储分啊嗰啲冇啊，就系得一张。咁咧，但系一张都濑嘢啦。即系后来我真系有卡数嘅，个卡数咧曾经系去过万嘅，过咗万嘅啦，系过咗万嘅时候咧，我就发现咧，无论你每个月咧点样。减少啲啊，碌少啲啦，即系用少啲嘅时候咧，其实佢都系还到噶嘛，你会佢永远都有个基底，有咁多喺度就系咁多，因为你冇真系去减少你个 支出， 用系支出，然后将你多嘅钱抌落去还。 即系你意思，你 keep 住有萬几蚊卡数每个月？ 唔系 over 萬。 O、okay、K， 最高峰嘅时候我应该讲。 但系嗱，我想话你系争啊，定还是你 争咯？ 即系你冇还到， 还唔到咯。 一路一路咧，佢有佢落。 即系每个月就还咗5000蚊。 系， 咁、哦、但系抌咗5000蚊 嘅。 我都唔怕讲，而家还晒，因为我最高试过有50000几蚊卡数。 嗯， 哦、 最高噶啦，系啦。咁但 系你系累积到50000， 累积嘅，因为一路都还唔到啊嘛。咁但系同一时间，你每个月都会有啲嘢系可能几 千蚊、几千蚊咁。 系啊，又加又加。咁我试过咧，每个月咧可能系我诶还5000蚊先，我还咗5000，佢就少咗啦，系咪？咁但系跟住嗰个月咧， 你 又 碌翻5000啊？ 系啦，咁你就扑街啦，一路都减唔到。 如果你一路还唔到佢嗰个钱，就一路多噶啦，好难。 我冇再增多，但系佢还唔到咯，就系。但其实对比起有好多人话，我想吓5000先少咯，10几万啊，即系 有噶，听过啲人。 或者有 几张 卡加埋100000蚊啊，咁样。 系 啊。咁我就唔想。 或者碌第二个卡嚟填落呢度。 我冇啦，我都系得一张卡。 有人系咁。 系啊，于是乎咧，我就求救啦。我嘅求救咧就问我身边一个我认为佢嘅理财观念非常好嘅朋友， 系 我咁样点啊？佢唉嗱，而家咧你梗系咁，佢就其实咧我想讲咧咁大个人咧，得佢一个朋友咧系会同我讲理财嘅啫。 O K， 佢唔明，当然佢只有投资有成，但佢知道我冇钱投咩资啫，你搞掂个底先啦，即系你唔好欠先。咁如果佢就嗱，你而家咧呢？写晒你每个月基本一定要嘅，唔好你唔好你食唔食啦，即系你基本要俾电话费啊，你俾屋企啊，俾钱啊，即系你要上网啊，可能你系保险啊，要扣啊，可能你啲猫啊几多钱啊，你扣起晒佢，你仲有几多钱啊？你咁样写先，你唔好你买唔买衫啊，美容唔好捻你去啦，全部都佢 list 晒之后，佢就话嗱，你人工系咁样，咁啊扣晒呢堆之后咧，你仲有呢嚿钱，仲有呢嚿钱，我就可以计你咧，你如果减攞呢度嚟还嘅话，你仲有几多钱可以用？你得乜先？你净系用呢个钱嘅啫，你唔可以再攞卡噶啦。 嗯， 即系要咁样，有条友帮我分析。我就啊好啦， 你有 个 理财顾问， 系我成日同我财经顾问倾倾，而家睇下佢啦。 系 咁变咗咧，当然一开始系好难嘅。首先我认为第一件事要做咩呢，你 quit 晒所有 IG 同 Facebook 你会买嘢嗰啲 page。 OK。 真係㗎。 咁好难。 因为我呢唔係一个购物欲好强嘅人，所以我呢就冇呢个困难。 但係会睇到㗎嘛，你都系会。 我如果真係好鍾意我会买。 咁 因为 我哋性格唔一样。 係啦。 即係有啲人就我睇到哎撳下撳下。 得啦。 哇好似呢个几靓。 即係好似 YY 就会系咁睇但唔买嘅。 系， 但你睇到就会想买嘅， 你都会有个想，诶、哎， 這個好像挺好的， 因 為你 cut 曬那些皮線首先 ，OK， 咁然後再去淨係你就唔好睇啦，即係真真唔好睇啦， 去斬手指，係 啊，斬手指啦。咁 戒 到 嗰啲， 我就冇将有啲人可能会，哎，你拎起我张卡啦，我就唔得啦。 系啊，有啲人系要咁 噶嘛。但系我背咗个卡 number 啊嘛，咁我使乜要张卡啫？而家有几何即系有张卡出嚟俾钱咧？你上网都系入 number 啫嘛。 系啊，系啊。 咁你就要忍啦，即系譬如我今呢个月，哎，唔好睇戏，或者真系好想睇，我睇一套，但你就唔好用嗰个 app 嚟买啦，你 行去 嗰度买。 咁可能减低你想买或者睇 啦。系啊，行去唔想行啊，算啦，或者真系好想睇先去。咁你真身喺戏院买都唔使手续费啊嘛。 系 系，系咪睇早场都平啲啦？ 系 系系系， 即 系咁样 嚟慢慢去减。 嗯嗯， 咁咧。后来我是还晒之后呢，我而家是储了钱的，终于。 嗯。 终于是储了钱了。 就改过自身了。 咁当然我个朋友都有话，哎，你储了钱之后呢，其实你要。 应该 要 点样 储到点样几，我觉得啦，啊，你可能储到呢个数之后你先可以买一啲奢侈品，称之为。即是你好想买嘅比较贵嘅你先买呢啲嘢。但你买譬如你，哦，你当买个耳机 ,2500 嘅咁样。你嗰 2500 就唔系喺你平时嗰个月嗰个用嗰度啦。你照储钱，你照扣翻你日常开支，照用，可能你用3000蚊嘅啫。你买呢个奢侈品嗰个钱，就喺你储咗嗰度攞嚟用嘅， 系 咁样嚟用嘅，你就唔好喺呢度用， 系 或者都冇碌卡，你真系攞你嘅钱去买， 系 咁你就知道，哎呀，我喺我储拎嘅时候，觉得，哎，好似冇乜用过钱，但系又买咗我想买嘅嘢啦。 OK， 然后你继续储到钱。 咁 Y Y 有冇学到啊？ 冇啊。 咁你都改过自身啦，又储到钱啦。 而家我个财经顾问同我 set 咗下一个 target，就系当我储到某一个钱嘅时候，佢就觉得可以攞中间啲嚟 做定期 发大佢。 哦， 即系例如 即系佢攞嗰个额出嚟，嗰，那个额咧系就算你冇咗，都唔会影响，因为你已经储咗一定嘅数， 系啦系啦， 即系试下。我就好啊，咁多谢佢， 系。我怕很多听众打人问这个财经顾问是哪个，然后推介给他。 哦，给条link。 其实我觉得 大 家的身边都有些朋友，其实他们是。 对于钱这件事。 对于钱是比较灵活一点。即是他，我不要讲投唔投资，什么买股票很厉害那些，其实我觉得不可以当是他会知道基本的。 一个理财的 concept。 你应该这样先改善到，如果不是不行的。也不是说听到，哇，争卡索我都是，即是不是这只啊。 O K， 即系佢读书啊，唔系嗰啲，大家都唔合格唔紧要啦，你都系唔合格，大家一齐系啊，围路佢唔系应该系话你听点样先可以唔合格， 系， 佢唔系你好叻，起码你合格啊，咁 冇错冇错，我又冇呢啲咁样嘅即系 cut 数嘅经验啦，即系未试过去到，我谂最多都系万几嘅啫，即系仲要系再找咗佢，就变咗下一次系清零咁， 系。我唔敢累积嘅都，即系我唔会好似有啲人话叫做咩啊？即系还最低还款额， 咁又冇。 但系咧，因为我知道咧，我一定有嘅，即系每个月一定要有一个卡数。但系我会见到越嚟越去到某一个位啊。例如我咁讲，我通常唔会俾佢去到万嘅，因为我惊嘅。一去到过5000，我就咦哇好多， 系开始 唔敢碌噶啦，同埋会控制自己唔好碌咁多嘅。 同埋我同我朋友话，如果你唔想有卡数，但有啲嘢可能上网买或者你要俾卡嘅， 系啊， 你俾完卡之后即刻走咗佢咯。 都可以嘅，但系通常好少噶嘛， 系啊， 好少会咁做噶嘛。 我而家系得嘅， 唔系 电话咯。 所以咧，后来咧去澳洲嘅时候，佢有一个卡叫做 debit 卡咧，其实我系好开心嘅，因为我可以上网买到嘢，又可以俾到 即刻俾到 系现金嚟嘅，即系所以好似你而家用如果 tap and go 嗰啲系可以咁样嘅，咁就会好好多咯。 就唔系。 我以前冇卡数嘅时候就即系冇信用卡呢件事嘅时候，我只成日都系揿钱同埋用 EPS 咯。 系而家你就可以，譬如你用转数快转啲钱去嗰个 tap and go。 你讲起呢啲咩转数快啊虚拟嗰啲咧，本人咧就净系得转数快嘅啫。 系啊， 我 PayMe 都冇。 唔系唔紧要嘅，因为 PayMe 佢可以碌到卡嘅，所以 我意思我咧好怕呢啲电话俾钱啊。 嗯， 即系好容易就咁样俾转俾佢啦，转啲几千蚊啫，几百蚊啫，转啦，我就觉得我好烦，我就会譬如其实你话 PayMe 有时都唔系要买嘢噶，人哋 PayMe 我方便俾钱，可能你朋友食饭咪 pay 翻佢咯，咁啊，咁我 已经被人闹了很久，结果个财经顾问就说，那你只是整转数法都给了钱的。 是啊是啊， 都可以 整了， 是 啊，整了，那我就觉得哎得了，不用再 pay me 了。因为有阵时咧，嗱又系衰嘅，即系可能我有阵时去啲网睇啲嘢就啊咩 pay me 啊俾，嗰个就真系会谂我冇 pay me， 我好啦唔买。 你只不过系尽量将你自己想买嘢嗰个渠道缩减。 系，同埋我觉得好烦啊！ 睇嚟阿牛系非常之容易买嘢 噶， 睇嚟真系好容易。佢讲到咁样要斩脚趾嘅话， 同埋咧我好怕嗰啲 pay me 又话要呢、這个。号码嗰、那个密码，支付宝有另一个啊，跟住你 Alipay 啲钱又可以转过嚟转过去啊。 所以阿牛系一定唔可以有淘宝咯，我谂，因为啲嘢睇落咁平，可能就会系咁买。 淘宝好 cheap 啊，唔买。 屌佢 又唔会淘宝买嘢食啦，买衫啦， 系 买啲用上身嘅嘢，物件可能会，但系我而家物件我都有时好少啊、嗯。就算我真系要淘宝，譬如我最常叫人帮我淘嘅咧，系嗰啲杂志袋啊。 哦、 即系唔同 size 透明嘅杂志袋， 嗰啲就好少会再淘啦，淘一次啊嘛。 系，但我会买，即系我想买嘅时候，我想包翻屋企啲嘢嘅时候，我想买，同埋我最兴就系叫人帮我淘宝。 O K， 就系买一样嘢啫。嗯，我想帮我淘个壳啊嘛， 咁 就 咁我就唔系呢一种类型， 就唔 我可以长期咁睇而唔买 嘅。我咧就未至于未去到佢嗰个境界，但系我通常我冇乜。呢啲好想买嘅，譬如但系如果譬如我好中意玩滑板，咁我就会想譬如我个滑板好啲， 装备有啲嘢， 系啦， 就是、研究嘅， 但系我就唔会买一啲可能wearable嘅，即系嗰啲唔系好一定要实用嘅，系啦。 杨怡都买嘢嘅，杨怡买嗰啲嘢咧，通常咧一买就买到好贵嘅。 我哋下一 part 听下杨怡买嗰啲咩。 100集，100条问题大冒集。 咪住先，虽然未到100集，但是由这一分钟开始，我已经要进行一个紧急的呼吁，呼吁大家，因为我们有一个 Q&A 的活动，需要你来 Q 我们。 因为你唔 Q 我哋，我哋又点样 A 翻你哋咧？嗱，方法好简单，只要你喺我哋 IG inbox 嗰度留言写住100集问题啊，唔该，然后写得你嘅问题，我哋收集咗之后，就会喺我第100集嘅时候进行呢一个 Q&A 嘅游戏。 如果我哋拣咗你嘅问题嚟回答，咁就有机会得到一份神秘小礼物添，仲唔快啲问我哋？ 好，究竟杨怡买啲咩话？ 你话我买嘢嘛？ 歪歪讲， 唔系我意思 你 话，我只用佢杨怡通常买嘢都系嗰啲咧，如果佢睇中要买嘅嘢，佢就会不惜一切去买嘅。 例如， 你认唔认啊？ 有啲咩先得？ 唔系，即系我意思系佢，譬如睇中，例如头先佢讲滑板，其实滑板咁你都已经有噶啦嘛，咁点解你又再买咧？又 因为有唔同嘅功能，呢个 佢就 轻啲、快啲， 佢就好想。upgrade 本身有嗰样嘢 ，OK， 咁样佢就会睇咧就好，佢一有个目标 target 就好容易嘅，但系佢唔属于嗰种冇目标，即系佢系要有目标咧就好容易买，如果冇目标佢唔会买嘅，呢、這个 系、 那個、就 系因为想买先有目标啫，啱唔啱？ 唔系，咁有啲嘢，譬如例如嗱，你好似头先咁讲咧，睇下个 IG， 碌下碌下，你唔系想买噶，不过碌下碌，咦咁好嘅，买咯，即系呢种噶嘛，佢、 oh, okay. 就未去到呢种嘅，佢会觉得吓。啊嗯，都冇乜用啊，咁啊系。 唔系，咁睇下嗰有冇用？你俾见到我个零食夹，我咪买咯，食完就夹住。 唔系啊，我如果 I G 其实睇嘢咧，我会觉得好靓，但系我唔会买嘅，即系我唔会话啊呢样嘢睇咗我就会买嘅人，我唔系咁样嘅类型。 系， 但系如果系譬如我知道呢样嘢，我真系好中意， 好想需要， 系需要嘅话咧，我就会嘅。咁但系咧，我都试过买唔到之后好想买嘅， 我成日都有噶， 仲衰。 我之前会的， 我试过，譬如我目标系想，唔系我咁啱行街见到一对鞋， 系 我好中意，咁但系咧 冇佢， 冇我嘅码， 我试过啦。 咁跟住点咧？ 我咪人意先，人意讲埋 佢上次有讲过噶，系啊，佢咪买咗后悔咗，以后都唔会再买唔啱 size 嘅鞋嘛，佢话 系咩？ 即系唔啱 size 我都买。你都唔听嘢， 我 唔记 得咗 唔啱 size， 因为我都系类似嘅，就系一个 Dr. Martin 嘅一对鞋嚟嘅，我都系咁嘅，就系买唔到 鞋呢样嘢真 系 好濑嘢。 跟住你走咗之后，好后悔，好想买翻， 就冇噶啦。 咁你翻铺头又冇啦， 冇啦。跟住我就上网订咯， 系。 但系订完翻嚟咧个 size 系争啲嘅， 硬系， 但系佢咧系大咗嘅，大咗我就可以 着鞋垫， 系一个皮鞋嘅鞋垫 OK， 好少少嘅，嗰对鞋而家我都仲有噶，即系我 仲喺度着， 有时会着嘅，但系就令到我谂起，我发现自己原来都系 好执着，即系 好任性嘅，原来 买而家买唔到，唔知要上网买， 冇错啦，就死都要买到啦。 我试过咧，为咗买一对 New Balance 咧。即系譬如我可能当我喺铜锣湾， 喺街见到， 唔系可能我上网已经睇呢个款，我想睇我嗱，我想成日都话你上网睇呢个款，你睇下真身先，尤其是 New Balance 啊，唔知其他牌子啦，我唔知其他牌子。你见到真身嘅时候咧，同个网嗰张图咧，其实唔系好一样嘅啲色， 可能咯， 即系有色差，即系如果咁嘅， 或者个形状唔 系 咁嘅。 但 系 点知好衰唔衰？嗰日就去到实底实体店睇咧，佢即系 exactly 一样喎，哇，好靓喎， 系啊， 冇码。 哦，咁点咧？ 于是乎我就问嗰个铺，诶，边间分店有嘛？佢话，好似旺角嗰个有嘅，你可以睇下。而家咁样睇库存有，我去睇，即刻就搭车去旺角。 咁有冇咧？之后， 跟住佢同我讲，哦，啱啱卖晒啦，诶，我哋见到尖沙咀 又有， 仲有，再去埋尖沙咀， 有买唔买到 啊？买到 ，OK， 即系我死都要即刻去咯。边个有？去而家去。 我想 如果嗰一日去尖沙，佢话听马鞍山有，我都会去马鞍山。 哇！ 但系而家会唔会咁啊？ 而家唔会， 真系，真系嘅，你真 的，因为我而家觉得 点解咧？ 我老啦，好攰 啊！即系算啦，买个第二对啦，或者 唉，算啦，唔去啦，好烦 哦！即系 搞咁耐，系啊，算吧啦， 唔会咁执着， 唔会咁执着，跟住就可能反而另一个路径系。唉，算了之后睇下上网有冇得订个 size， 即系杨怡咁啊，唔想再去， 即系 冇话 特登要去到嗰度追住我嗰对鞋， 冇啦，系啊， 哦， 我老啦，可能我攰啊， 我冇咁嘅， 系。 咁除咗譬如 万水千山咁追， 即系我哋今次嘅主题讲钱啊嘛，除咗 castle 关于钱啦，买嘢关于钱啦，有冇试过借钱或者争人钱啊？ 我试过借钱俾人，亦都试过。算唔算争人钱呢？都算嘅， 即系 我两样都试过嘅， 咁个数目系多唔多？ 唔过一皮 ，OK。 无论我借俾人定系争人， 但系都系有结果嘅，即系唔会话哇搞到好差啊。例如即系嗰条友冇还，或者你同嗰人关系有啲唔一样，即系可能闹交啊，即系因为钱而。 我试过有个同事本身都唔系好 friend 嘅，正常上啦， 系系。 咁佢有一次就同我讲话佢。男人嚟嘅男人系，我谂紧男仔男 点啊？身份证写男人 系M， 跟住之后佢同我讲话，佢借咗人哋架车揸之后炒咗车，咁就要俾翻钱去整翻架车，佢就唔够钱，咁佢就问我借。我记得佢当时好似问我，同佢系同一个 title 嘅，即系做嘢系同一齐做嘢，同一个工种，同一个职位嘅，人工差唔多嘅应该都。佢就问我，我记得佢好似问我哋3000蚊定5000蚊咁样嘅。 嗯。 咁我当时其实系冇钱借俾佢嘅， 系 即系我有啲钱，但我未去到依家咁样，即系我喺储啊拎俾佢就唔怕影响日常嘅。当时我记得我咧。同埋我同佢嘅关系唔系好到咁噶， 但系你如果有钱会借俾佢，你话你冇钱啫，因为 当时唔系当时我都唔算有钱啦。 系啊， 如果你话依家呢一刻呢件事再发生咧，我而家谂翻我都系会借当时嘅数俾佢嘅，因为同事嚟嘅啫嘛，你唔系好朋友。我直头同佢讲，我觉得好似唔知1000蚊定1800蚊添，我闹得咁样，你要唔要？唔要吧？佢都话要。咁我仲话你下个月俾翻我啦， 咁佢真系好缺嘅。 佢话你下个月俾翻我啦，因为我要我 即系唔系好多钱嘅。 我就话我当时我系攞嚟买 MacBook 嘅，谂住之后储多少少买 MacBook 嘅，第一人生第一部 MacBook。跟住好咯，咁得啦，就还俾你，会走你嘅，咁就嗰啲啦。咁就好似俾咗1800蚊佢，真系好就系。跟住之后佢好耐之后先还，成半年之后。 咁系咪要追噶？ 追。 即系唔系佢主动俾？ 系啊，佢话喂，你还未啊？唉，应该月尾得，唉，我再俾你啦。 但你已经系好直接嗰啲嚟。 系啊，我系直接嘅，因为我觉得，喂，你话咗还就还啦。当然有啲人就觉得，唉，你借俾人就冇谂住嚟还。但 系有好多人都系咁讲嘅。 佢话还噶嘛，我点解唔可以追？点解好似我要怕咗佢咁样？我有少少觉得 有啲人系咁噶嘛。 算啦算啦，同事，我黐卵线，佢借咗我钱18蚊，我就唔使还。屌你，1800蚊，180蚊我都要去还，又话1800蚊为啊！ 对于一个穷人嚟讲好捻多，我仲嚟买咩 book 谂住。 系 最后咧，后来有趣嘅系我发现咧，原来佢咧系有同其他同事借嘅都， 哦， 即都系呢啲几千蚊几千蚊，甚至同一个男同事， 即借到加之汉文嘅。 即系啊，但系佢都唔好同其他人讲啊咁样，但我哋又真系好守礼，冇大家互相讲，但系大家都系受害者。因为有一个借咗钱俾佢最多嗰个人咧，忍唔住有一次就同我哋几个讲，其实你有冇借钱俾佢？冇还钱俾你。哇！你点知佢借咗钱？ 原来佢周围都有， 原来佢 加埋埋系几多？ 因为佢系我谂 每度一啲咁咯。 我加埋其实嗱，佢系问一个男同事借咗，我谂可能万几蚊。借咗之后就话佢借啲钱咧系嚟还俾我哋嘅，但当然我哋其他人冇收过钱啦。咁你谂下，我佢都万几，我哋可能以当千八、三千、二千， 即系度度有啲咯。 我谂当时佢喺我哋呢个圈，可能围内都负债两皮咁啦，你当。 O K。 咁跟住后屘佢就，因为我男同事佢有冇还钱俾你？我冇喎，吓佢借咗我钱话还俾你哋嘅，还条毛咩？咁样嘅。 嗯。 于是后来咧，我哋就各自借，各自大家都唔使忍啊。狂追 哦， 系咁追佢。 但系咧，我想问你有冇知道佢借钱嘅原因？即系各个人讲出嚟嘅。我想问，除咗头先你话佢还俾你哋有一个 嗱，譬如佢同我讲就话撞咗人架车，所以要啦。佢同另一个女同事讲就话佢嗰个月咧好穷，挨唔到出粮， 系 所以 所以借 少 少嚟，即系过一过。 系 咁，但系我哋讲翻借嗰个日子咧，都系同我差唔多时间嘅。咁跟住另一个男同事咧，佢就系同佢讲话咩帮人哋，佢同嗰人讲就话帮人哋找咗啲私烟嘅钱之后，佢自己冇钱。 O、okay. K， 可唔可以借钱嚟过一过先？然后同一个大债主嗰个同事讲就话借咗我哋几条友嘅钱还唔到，你可唔可以一次就借俾我哋？我哋 friend 啲，你可唔可以借个大嘅俾我还咗俾佢哋啦？我同你两兄弟慢慢还。 哇， 好识讲嘢喎，佢都 佢系咁样嘅。因为当时我哋仲系一起做嘢嘅，但佢咧呢个借钱借人钱嗰个咧，佢就成日都唔喺公司嘅，佢出边做嘢多嘅。 O、okay. K， 于是当时咧，我同另一个女仔咧，我哋暗暗就决定咧，如果佢再唔还咧，我哋就会同公司嘅上司讲， 即系扬咗出嚟啦， 即系扬意思出嚟， 即系报上。当然啦，我哋都知道佢打成年人啦，佢唔会叫，佢唔会帮我哋追噶嘛。 不过我哋扬咗可能会令到 佢 唔好意思咯。 系啦，我就话可能我哋会同我哋个上司讲咯。加上呢个男同事系呢个上司带入嚟做嘢嘅。 哦，识嘅。 即系啦，我会同佢讲，哇，你呢个人佢唔还我咁咯。当然佢冇得话扣佢粮定系点样还，唔会嘅。 唔会嘅，即系想 做唔到啲咩， 令到佢 系啦， 等 透佢 躲 先， 等佢哋知道先。咁跟住后屘咧，我最后系同佢讲，喂，你再唔还俾我咧，我就咁样做咧。跟住佢就话，唉，佢有少少发硬渣咁嘅，最后系，啊，咪还俾你咯，我咪同边个借还，我唔理你，总之你还俾我，我唔理同边个借你 ，I 又好 ，C 又好，咩都好，我又买 MacBook， 你还翻千八蚊俾我，好似讲到好千八蚊，使唔使咁少价？ 万八蚊 嘅 系咪？ 即系，喂，我千八蚊，就算依家呢一刻对我嚟讲都好多噶，其实即使我已经唔系以前嗰、那个，都好多噶，我叫佢还钱有问题啊？应该天公地道啊，系咪先？ 不过即系嗱，我咧就冇乜，其实冇乜经历有问人借钱或者系借人钱嘅。 系， 因为咧嗱，我就咁讲啦，因为都好少可去到走投无路要借钱。不过咧，如果我借钱，通常我第一个会谂嘅咧，即系以前嚟讲，可能一直都会谂，如果冇咪问阿妈咯。 哦， 即系屋企人啊。咁你就冇去到话哦，要唔知点样出口嘅？ 我反而有啲觉得咧，就算我真系冇定咩，我唔想问佢咯。 系， 唔系而家我会即系你知道啦，就咁不如问银行借，我就分期还咯。 自己成咯，即系需要 大啲嘅时候会咁谂咯。但系以前我都一直都系谂冇啊，冇特别话要借。同埋我有时听 自己手咯。 嗱，我哋都冇有试过问，俾人问你头先讲话，即系譬如咁样同事间借钱，未嘅，未接触过。而家令我唯一谂起嘅咧，系有试过借俾人咧，都净系试过系有一次 借，有冇借过俾人？ 喺澳洲嗰度做嘢，咁咧有一个香港嘅男仔咧，就唔知无啦啦有一次咧就问我借钱。 哦， 咁咧佢就 佢原因系咩？ 冇讲噶， 系可唔可以借啲嚟？ 系啊， 记唔记得借咗几多钱啊？ 记得50蚊澳币咯。 即系几多 二百几蚊港纸 咯，三百蚊咯，系 三百蚊港纸到咯。 有几少嘢啊，老 Sir？ 系啊， 当时300蚊，而家250。 咁跟住佢就话：喂，你可唔可以借住50蚊嚟先啊？跟住我就咁，你讲真咧，系啊，50蚊又唔系好多啦，即系你当 少少啦。 咁我就话吓，我 是但啦，系啊。 同埋嗰时因为大家多数都系用现金嘅，咁佢就哦咁好咯。出嚟系现金嚟噶嘛？ 系啊， 咁我就哦好咯，俾张佢啦，因为张50蚊 系最多。俾张嚟啊？ 冇，而家50蚊现金系咪？你讲有嘅，港币系咪？ 港币 系啦。咁跟住我哦咁好啦，咪借俾佢啦。 系 咁咧，但系原来学你话斋啦，我发现后屘好似有其他人都系佢问借钱 嘅， 例如我唔知点乜言谈间倾偈嘅时候，有一个同事啊，系即系嗰啲做嘢嗰啲人咧， 大家都会即系打咗， 唔知点解会讲开喎。 我就覺得有陣時，譬如你圍內一堆人咁啦，你借大家都可能都誒費事周圍同人講佢借咗我啦， 係 係係。但係突然間講話，屌同你都話，係 啦，佢會問你借錢我嚇，你都有咩？係啊，佢問咗我借未還啊咁咯。我咦，我都有借咗50蚊俾佢，跟住因為我聽到嗰個人咧話佢未還俾佢啦，然之後我就忍唔住，佢係下星期還翻有噶嘛，我下星期即刻就問佢：，你借你幾時還50蚊啊？跟住佢話：，得啦咁樣咯。跟住咧，佢有少少想賴皮，但我係咁催佢。几下之后咧，佢俾翻我嘅， 因为 我 发觉呢啲会， 我想揿俾你啦，咁嗰啲咧， 我赖皮嘅人咧，你啲人唔好射佢， 都系嘅， 系啊，你唔需要觉得， 我当时系 咁样， 我当时系话唔得，今日出粮，你一定要即刻捉住佢， 系啊， 叫佢还钱俾你， 嗰个同事试过，我哋大家一齐出粮，我今日出粮，我唔系俾我， 唔系啊，有一次佢话。诶，得啦，我揿俾你，好啦，揿俾我之后，就冇一件事噶。 冇错，诶，头先做嘢揿唔到机啊。 系啦，例如冇行到出去揿啊，咁嗰啲咧。 系啊， 跟住我就觉得好奇怪啦。咁跟住杨怡就猛咁话你唔好啊，你趁佢有钱嗰一下 快啲好。 跟住之后最后结果系点咧？佢陪埋佢一齐去揿，佢见住佢揿嗰个钱俾佢噶。 呢 个 系 Miss Mo 同娱乐天，你揿啊，你一揿啊，揿翻200蚊俾我。 冇错， 但系净系呢个咁少嘅事啦。咁但系咧，我亦都曾经咧听过人哋咁讲啦。其实咧，会。冇人想中意问人，即系走投无路问人借钱咧，系好老鉴嘅。咁如果佢 明白嘅，但系借咗就还。 但系咧，佢我听过咁样讲话，其实咧，如果佢出得口问你借，其实都佢已经去到走投。 我觉得 你有听过呢啲形容咩？ 但我睇 case 同埋睇下嗰人本身 系系同睇下同了唔了解佢识唔识佢咯。你嗰个同事一个礼拜见一次嘅啫嘛， 佢戏精嚟噶啦，佢噏啫嘛，使乜波去谂到咁卵惨定点样含辛茹苦啫？ 开得口嘅你一借俾佢啦，同埋一借俾佢都预咗佢唔还噶啦。 我试过问人借钱咧，系其实我问人借嗰个钱咧就唔系我用嘅， 系 因为我有个朋友问我借钱，我借唔到俾佢，但我知佢真系有呢个需要， 所以你唯有帮 系。于是我就。我就自己暗马地问咗你一个人借，就转俾佢，咁最后 佢唔知嘅， 佢唔知嘅，佢以为系 你 嘅，系啦。咁后来佢还俾我，作者转翻俾我朋友。 哦，就抌呢个系冇乜即系正常咯，正路咯。 咁但系呢件事咧，俾我两人知道咗，你系咪傻噶？咁样佢唔还，咁点啊？你自己帮佢还翻俾你个 friend， 我话 系噶，都有阵时系傻噶，即系你自己借唔到俾佢，你都好难帮佢借噶。 你借唔到咪算咯。喂，但我知道佢 即 系 大 耳窿， 你都帮佢签咩？系咪？ 即系咁，当然唔会啦。嗰度都系几千蚊嚟嘅啫，其实。 但系咧，即系你哋听你哋讲完，譬如借钱俾人啦。嗱，我嘅经验咧系我借咗人钱嘅。 嗯。 即系我嗰个经验令到我咧，由好细个开始咧，我就会唔会再问人借钱，都唔会借钱俾人嘅。 系。 因为当时我谂，我得18岁到啦， 博脆， 真系啱啱出嚟做嘢，仲。好似第一份工就嗰阵时做，咁咧我哋就好似有一次咧，我就唔小心咧，俾人哋困咗上去做 gym 嗰啲，嗰啲地方啦。咁我就同另外两个朋友一齐嘅。 哦， 咁我同另一个朋友都冇信用卡嘅。 哦，系。 咁嗰个朋友咧 有 嘅， 佢帮你碌埋。 系啦。 哦，咁变相你争佢啦。 咁我就争咗佢钱， 几多钱啊？嗰度？ 嗰度我谂 健身都皮啦， 好似两年合约嘅。咁就应该系10000几蚊嘅， 都皮噶啦。 当时我咧，其实系我系无啦啦俾人 系 叫我啊，唔系我系被点样讲咧？我唔系特登想问佢借钱噶，我系 咁样嗰下突然之间争咗佢啦。 系啦，仲要系我哋好似老鼠咁喺企喺嗰度啦，跟住无啦啦嗰个人 sell 我哋啦。 咩叫老鼠咁啊？ 即系好似好傻仔咁喺嗰度，跟住人哋讲嘅 唔系老鼠， 唔好理佢。 猪系好聪明， 唔好理佢，唔好理佢。系 咁跟住嗱，嗰个人咧仲话自己系李小龙嘅师兄噶，哇！佢侮辱咗 佢 噶， 万达同你啲啊，你仲握个手啊？ 佢哋真系有相嘅，佢系咏春系。 系 啦，系叶问嘅徒弟嚟噶， 人人有功练啊，跟住就 系由嗰一开始，我对做 gym 咧系好好唔咩噶，我即系就会有一个好大嘅阴影啊。首先就系被人哋被碌卡啦，我就被 佢突然间被欠债， 系啦，我突然间被欠债。 当时你有冇拒绝我冇信用卡啦咁咯？ 我讲咗冇咯，跟住佢话帮我碌埋咯， 佢有冇有份噶？ 佢冇，但系佢后来又去做翻 gym， 系用翻佢 嘅。 我初头有去嘅，头三个月好积极嘅，有瘦到添嘅。 OK， 但系后来咧就因为我转咗另一份工，就唔喺嗰个地点啦，我就好少去啦。 系， 咁再后来我就听到，嗰个人咧个公司又有卖电脑嘅，又系买 MacBook 啊，佢话帮我买咗先。5000多元嘅啫，系嗰啲用过嘅，所以平啲噶，系啦。当时我就冇谂过，以为佢真系好好心帮我啊。咁、我就好啊好啊，即系觉得佢一个大姐姐咁。 天真 嗰个人系出咗社会做嘢噶啦，系做银行噶，所以比较有钱噶。咁、我哋啱啱开始做嘢嗰阵时，啲人工好差，即系得4000-5000嘅啫嘛。咁、我就好啦好啦。咁我每个月就 还翻俾， 其实要计划还钱俾佢。但系你谂下，你啱啱出嚟做嘢。你识咩？识田户春咩？你都唔知道自己点样使嗰啲钱，完全 冇 一个意识噶， 系啊， 就还得好少， 还得好少啦， 还几还远嘛， 系啦。咁跟住嗰个人咧，好似系原来同另一个人讲啦，就话哇佢争我钱啊，点点点啊。 哦，我想问佢冇低口兜面，我话你要还钱， 可能佢又冇， 佢唔好意思嘅。但系因为咁， 但系真系争佢钱又 系啊！但系你谂下，其实我都唔系特登问你借钱噶，系佢原来系佢即系好似好心帮你之后咧，你就争咗个钱啦。 你念我为做咁多嘢都念 我 为当乜乜啦？ 我 谂 即系佢就意思即系嗰个人，佢以为嗰个人好似冇乜所谓，唉，帮你俾咗先。 但系原来人哋系有所谓噶。 可能嗰日觉得唉，佢咁细个都做紧嘢，都有还俾我嘅，但系就仲未还完咯。 但系后来因为有一啲嘢啦，就佢可能就都唔想同我接近啦。咁我系当时你都唔会有 pay me 啊，转数快呢啲啦， 即系揿钱。 而且我同佢关系好疏远噶。 哦， 咁我就好 关呢个钱事嘛。都关嘅， 都关噶，都关 有影响嘅， 有影响噶。咁、我自此之后咧就好警惕自己啦， 嗯， 一定唔会争人钱，都唔会被争人钱，或者系 唔聚财，因为 系啦系啦。咁同埋咧就自此之后明白咧，如果你真系好朋友咧，千祈唔好问佢借钱，即系会好光争啊。 嗯， 咁样唔好 光争 系啦，唔好影响人与人之间嗰个关系嘅。但系我要澄清，我有。由后来佢几次约我出嚟，佢目的应该都系叫我俾翻钱佢，所以每一次佢约我嘅时候，我都会还钱俾佢。咁而另外，我有一个朋友同我一起去做 gym 嗰度噶嘛， 另一个受害者， 系啦，佢系冇理佢噶， 你自己波碌啫嘛， 系啦，佢冇理过佢， 真系大胆。 系啊，嗰个朋友其实系同我熟，佢谂住嚟搵我一起食嘢，无啦啦上咗去俾人哋困咗啫嘛。其实我哋系。都是一个受害者嚟的， 是 我又没有使用过你的服务，跟住我哋又要俾啲钱，系啦。 但系佢都无辜，佢无啦啦碌咗三个人嘅 package， 系啊， 都贵嘅喎，屌！ 系啊，其实佢都蠢嘅，因为佢都出咗嚟做嘢噶， 三个 都 傻嘅真系， 突然之间 两个 谜底解开啦， 两个傻，有一个有 嘅， 系有一张卡都有用。 我不得不说，我自己系低人。 一回想，原来系咁嘅。 唔系因为我觉得细个嘅时候，你对于金钱嘅观念冇咁可能明显。 其实我觉得呢个金钱观念学校应该系。 冇嘅，但系 冇嘅， 应该系要讲。所以学校唔讲咧，我觉得屋企人都要讲。 系啊，我再讲明，我喺大气电波，唔系我喺呢度咧讲明，我系还晒钱嘅， 更加富裕。 系啦，我冇欠人哋债嘅， 咁 系啦。 我只系觉得我觉得金钱观念咧，大部分嚟自于你本身嘅家庭嘅，即系你可能睇到佢哋点样使用钱，或者对钱嘅态度系点啦，而影响到你对于钱嘅概念系点啦。 咁可能你，但之后就可能要睇自己做法啦。你出去社会 咩？有啲人成日话，如果你细个嗰啲钱即系攞去投资定咩，储咗佢完全唔用嘅定咩？你可能十八岁已经有几百万啊嘛， 食屎啦！即系嗰啲， 或者细个已经计投资股票咪得咯。 即 系 由你开始赚钱嘅时候，你就唔好去旅行都可以噶。 你唔需要计梯形面积噶。 系啊，你都可以。 唔系噶，我 细个 好 惨 噶，每次一储到钱之后，我屋企人唔知点解问我借晒啲钱去噶。 唉，咁就唔好储钱 啦。我细个好惨噶，细个一有钱剩，我妈就唔再俾钱，我只要用晒嗰啲钱，佢冇钱啦，我俾你。 系啊，所以我系唔会储钱噶， 我都 系 冇噶， 为咗咁， 因为我储唔到，我都要用噶嘛，我唔理小学嗰啲先啦。咁我中学要跨区翻学都要搭车增值，都要食噶。我妈好兴咧，你有多余钱有利是钱，你用晒利是钱之后先俾零用钱你。你有钱嘛，再俾你啊。但其实你应该系叫我储咗嗰啲钱佢，再额外继续俾我应该要用嘅钱，我先储到钱噶，阿姐。 我谂我冇好深嘅储钱观念，我只系觉得哦，有剩咪储咯。譬如一蚊咪储一蚊咯，如果有十蚊咪有十蚊咯。 好难。 系，即系我知道有啲人好有目标，佢譬如例如一定要，譬如每个月有五嚿水，但我冇乜嘅，我系承认有啲难 嘅。我唯一系咁样讲，我就唯有调转啦。当我一有钱嘅时候，我就要拎起咗我要储嘅先，剩余嘅点用都得。 系， 咁佢储到，唯有 系咁强烈嘅。不过后屘因为我系有即系供一啲嘢，咁唯有用嗰个嚟嗰度咯。如果唔系你叫我就咁斋， 系啊， 硬生生我都 即系譬如你已经有十蚊，你一有十蚊咧，我就储咗五蚊先，就慢慢变咗五蚊咯。 但系咧喺再后来啦，我就发现啦，因为我曾经被借钱啦，所以我好介意啲钱，我就会人哋一俾咗钱，我就要即刻俾翻钱人嘅。但 系 后来咧，我发现咧。当原来嗰个人系唔介意，真系有人系介意嘅时候咧，你都唔好太介意。如果唔系咧，就会显得你都系 好计较。 系啦，你变咗系另一种计较咯。 我睇下边咩人啦、啊，嗰、那个人系点啦。 冇错，冇错。 要睇嗰个人、 啊。即系譬如有阵时同啲朋友去买嘢食咁啊，咁可能买埋都系一百蚊，唉，如果俾佢咪得咯。我俾咗三十蚊你，唉，是但啦，下次你买咯。 系 啊， 系 啦， 系 啦， 即系我就觉得大家又唔好咁介意咯。 因为有阵时有啲人咧，譬如你啲朋友，唉，唔好介意，好似你头先咁讲， 系啊， 但系我唔得，我俾翻三十蚊佢先。 咁你变咗你系好执着， 跟住佢就 会觉 得呢个人成日都咁，唉，得啦。 我会明有啲人系唔想争，好，我就即刻话，咁你而家买多三十蚊嘢。算，我识呢样。 诶，有啲人系咁嘅，所以就唔好搞到佢，好似话 系我知道有啲人 会 care， 系啦，冇错。当 然亦都有啲人好唔 care 老凤咁啦， 系又得喎，老凤嗰种 系都有嘅。 我都系好多谢我当时有一个朋友咧，系鼓励我话，如果你系同嗰个人咧系要做朋友嘅话，就唔好有钱因嘅瓜葛。 呢个系 令到我系好，即系我好多谢嗰个朋友。 又或者你个朋友，即系譬如我咁样有朋友问我借嘅。我就会想我最多可以借几多俾佢，借完俾佢之后，就算佢唔还咧，我都唔会死嘅。 或者我哋呢段关系仲可以点咧，或 者 点啊？ 或 者 我 会觉 得，就算佢唔还咧，我都唔会吊交佢嘅。即系呢个数，我就净系借嗰个数啦。我会咁样而家 touch wood 未有人问我借嘅。即系如果佢同我讲话借一皮，我就觉得哇唔得，我借咗三千蚊俾你，要唔要？唔要就冇。你借三千你唔还俾我都唔怕，我都唔会话。同你絕交定係咩嘅，但我就唔會再借多啦。 同埋大家就有嗰句講嗰句咯，即係追佢咯， 我追㗎。係 啊，我後來就會直接話：我而家仲爭你幾多錢？我會咁樣問嘅，咁樣就唔好令你覺得我唔想還。其實係我都唔識點面對啊嘛， 我根本就唔想幫你孭住條數，幫你記住啲錢喺我度，我想快啲俾翻你啊！唔好成日同我講話冇所謂啦。 係啊，有啲人唔係啊，有一啲人真係咁嘅。就算我爭佢錢，佢話：我唔係好記得，好似咁樣啩。讲几多就几多啦，咁 我哋自己喺度原地烦恼 啊，大佬你话俾我听真你几多钱啦，鬼知啊！ 譬如之前我都唔怕讲唔听嘅佢，真系我有时会真系觉得咧，譬如嗰啲消费券啊嗰啲，我就喂，其实咧你消费券咧仲有几多几多钱？你买咩啊？帮你用咗佢定点？唉，唔紧要啦，你用啦，我点会用你啲钱啊？ 系 即系做乜会用你啲钱咧？如果我而家用咗佢。之后你叫我买嘢，我用翻我自己钱，当然我一样啫，我就唔一样啊，即系我唔聚财到爆炸，成日都谂住好似，哎呀佢有啲嘢喺我度啊，未俾翻佢啊，咁样啊，我会，当然有好多朋友就系理得佢啊，咁样， 我话用咗佢啦，喂消费券又有啦， 咁但系我就会唔得你，咁我不停止喺度， 系我明噶，即系有时咧就有啲人好慷慨，之后就会觉得，哦原来真系有人系咁噶，咁我就会突然间觉得。好啦，我唔好咁介意啦，咁。 但我都过唔自己啦，好烦。 系啦， 系啦，我唔系会完结嘅。 咩先？我唔系会完结，因为消费券又有。 我唔知道啊，呢、這个 牛又要帮佢嗰个朋友处理消费券。 我情愿帮佢处理，你讲我听，即系买样嘢买十样好，即刻买十样。 可能佢都唔谂唔到买咩咧。 系啊， 呢、 這 个真系重点啊嘛。 我牛就依家就帮佢处理消费券。 咁你问我，佢叫我做，即系帮佢整，我就唉都好，但我就觉得唉，我要谂住呢件事啦，咁样咯。 系。 做出嚟消费券又唔可以变成现金收埋佢先啊嘛。 我已经有一个更加。另一个朋友帮我将佢变成现金噶啦， 已经好好噶啦， 好 系啦，但系都差。 可唔可以帮多几个人？咦，嗰个人可能会听我，帮多几个人， 佢唔会听嘅， 唔会听，系咁讲话唔会听。我想加个小插曲。话说之前咧，我曾经喺一啲集数讲过某一啲人嘅故事啦， 你要讲出嚟噶， 唔紧要啦。跟住咧，佢突然之间，佢本来真系唔听，佢突然间嗰日问我：啊，你俾嗰、那个诶？即系个节目系咪仲做紧？哦，系啊，就一百集啦，边度可以听啊？ 跟住 我有啲惊啦， 到底 系跟住我知道做咩？我将 Jox 嗰条 J O X 系咪啊？嗰条 link send 俾佢，哎，喺度有得听，因为嗰十集系冇讲佢咧听。 系啊，上片上片讲下咧，嗰度咧系有得十集系摆喺嗰度。 好耐噶啦，嗰个系嗱一啲 fans。就会知道嗰啲系好耐以前嘅十集嚟嘅咯， 系啦，我都冇再讲 jobs 我哋噶啦，因为佢其实好似最近少咗人用嘅都， 唔知啊， 系嗰个平台啦，不过嗰个平台咧就只系得十集嘅啫， 我哋好荣幸有十集喺入边啦， 精选十集， 不过大家如果想听我哋就喺各大平台 search 做咩啫就有 啦， 或者就咁喺网页打做咩啫， 有宣布到做咩啫就有 都弹出嚟噶啦 ，Apple 都好地啫嘛，我哋英文叫 WhatsApp channel 啊， 英文算啦， 唔系 WhatsApp 啊。 人哋打都唔啱嘅，你哋 做乜啫？都打做乜？ 系啦，咁做咩啫？系有我哋噶，咁证明我哋嗰个 hashtag 都做得唔错，所以大家都揾到我哋噶。 一 search 就有。 我哋而家好勤力，每一次嘅头同尾都包翻。 因为有人提，一直有朋友提醒我，其实你哋应该每集都叫人哋 follow， 俾人 follow。诶，屌你啱喎，咁 样。OK， 麻烦 follow。 即系 我 哋好似 YouTuber 咁，唔该想 麻烦你 CLS 我哋。 系啦 ，CLS 呢条 subscribe， 揿个钟仔先， 揿你个钟仔嘅。 喂，留言俾我哋啊，我哋会揀出嚟读噶，都系会 系留言啦、啊，爱我请留言。 呢排我哋好难 嗱，因为我哋就嚟到一百集啦，我哋要再出发呢个爱我请留言。 同埋咧，我想讲一百集，想有时想讲，其实咧你问过咧都可以再问嘅，同埋啲建啲问题咧， 唔好再问我哋点识嘅。呢、這、一个问题系、 哦、其实都颇多， 系啦、啊，大家都重复咗一条问题，千祈唔好再问我哋点识噶啦。 其实我想讲咧，问我哋嘅问题嘅嘢咧，唔一定系问我，即系嗱，我好欣赏有啲人咧，佢唔系话啊，你哋点识或者你哋咧想做咩嗰啲，佢系问一啲例如你觉得譬如某一件事系点睇，或者你对于呢件事系点，或者你哋有冇谂过咩，即系我意思系唔一定系向住我哋出发噶。 我想讲有个听众留言话，如果 Y Y 可以时光倒流，会拣系短直头发定？乱头发 嗱，呢位听众好有创意，好有创意。即系我意思系嗰类嘅题诶，问嘅题目咧，唔一定系话你哋系点识啊，你哋做咗几多集嗰啲，即系 或者你，譬如你有啲咩建议，譬如你，我想听啲咩题材啊，你哋会唔会讲？你都可以问噶，咩都得噶。 系啦，系啦，系啦。 我哋讲完咩都得之后叫人哋，但系你就唔好问呢啲， 系啊， 但系就唔好问我哋点识噶嘛， 吹咩？ 我哋必须讲，我哋系唔会讲我哋系点识嘅， 唔需要讲啦， 系咯，都系咁 嘅 啫， 有咩分别咧？ 冇乜分别嘅， 或者做第一千集嘅时候考虑。 不过放心，我哋系冇嗰啲冇嗰啲严肃事件嘅。 咩严肃？哦，严肃哦，嗰个荼毒青年嗰个最近嗰 件，即系好严肃嗰个严肃， 唔 系唔系， 我都 我脑真系 红宝殿嗰个严肃， 系荼毒青年嗰种事件，我哋冇。 我 点样 令到条女大肚啊？ 系啦，我哋三个都冇呢个能力噶。 但我就希望同 Sammy 唱《爱是3.0》。 系啊，3.0要等十年，可唔可以第首歌啊？ 好难。 变阿婆系咪？ 我可以继续见到佢都已经屙啲吉底，系 咪？ 好谂唔到， 我都好想好似佢哋咁可以啊！ 我谂紧 Sammy 会唔会听呢个 podcast 咧 ？Sammy 可唔可以听呢个 podcast？ 因为佢都乜都要睇噶嘛， 异想天开到咁，你喺嗰度留言咯。 嗱 ，Sammy WhatsApp channel 嘅留言啊， 如果你爱我，请留言。 Sammy 唔该。嗱，阿牛，如果真系要访问嘅时候，可以访问 Sammy， 你访唔访问？ 梗系访啦佢， 因为我哋冇嘉宾噶， 梗系访啦。 但系三字咪， 如果 Sam， 我听听先，如果 Sammy 佢话要邀请你爱是3.0，你会点？ 可唔可以唔出嘅？ 又唔出嘅？ 出声得唔得？ 即系帮 佢 rap 中 间， 系 啊，唔紧要，为咗 Sammy， 我买一支贵啲嘅麦都冇问题嘅，在所不惜。 好惊，我都好恐怖呢个感觉。 咁啊，嗱，而家喺呢个尾声忽发奇想，唔系呼吁阿杨怡，如果俾你问 Sammy 个问题，你会问佢咩？一百集嘅问题，唔该。 哇！但我通常都系冇嘢好问嘅， 咁你问一个， 嗯。 嗯， 好啦，下一集先讲。 要住问佢， 你谂唔谂到先？ 你 问 点识嘅？ 你问啦。你老公有冇翻屋企食饭？ 日捻日都喺屋企去答你。 你老公有冇食过你煮嘅萝卜糕？ 就系咁嘅，我觉得 应该有嘅，我觉得 有 嘅。我唔可以食你整嘅萝卜糕，可能我会问佢。 咁我佢如果佢依家，我会问咩？我有谂过噶、啊。上次见到 Sammy 嘅时候， 咁啊佢问咩？ 因为我睇到睇住佢做访问，就啊，如果我会问 Sammy 问咩咧？咁样，咁我其实我系会问佢，你觉得到目前为止，如果你当初真系即系抑郁症啊，或者信主之前，即系冇经历过嗰啲嘢，你一路都系之前咁嘅，完全冇抑郁症冇事，一路都系咁，你觉得你依家会系一个咩嘅人？会系一个点样嘅人啊？你又不信教，亦都冇事抑郁症，冇事个低潮，一路都好似以前咁，即系冲冲冲啊，好劲啊，继续喺度拼搏嘅。你觉得你依家 好认真呢个题目？ 系啊，你觉得会同依家嘅你有咩分别咧？即系一路向前。 我可能会问佢，如果时光倒流， 哦，倒去边先？ 就系问佢想去翻去边一度咁、 哦、 样咯。 哦，我冇呢啲，因为我唔系。 咁你有咩想问梁咏琪啊？ 我想问你个 MV 究竟咧系咪？ 边个抄边个？ 问翻导演啊！ 我想知道你知唔知道导演喺边度谂翻嚟，边个提议啊？系咁啦，好啦， 好啦，拜拜。 Yo, what's up?